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自从小东西被烫伤之后，少月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天到晚，除了不得不说什么，几乎不再开口。人变得沉闷了，很少笑，也很少出门。倒是有两件事儿做得很精心。一是每到星期六，抢着去幼儿园接小东西，接回来带着他玩，警卫似的跟在小东西后面，脸上紧张兮兮的，整天不撒手。有时候连关山林都很难从他手中把小东西夺过去。第二件事，就是老擦关山林的手枪和皮鞋。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地擦。关山林的手枪长期不用，擦擦也好，只是可怜了那双崭新的皮鞋，硬是被少月擦的毛了皮子。吴云看出了少月的异常，悄悄地对关山林说：“哎，少月的样子不对劲儿啊。”“ 嗨，有什么不对劲儿啊？我看他不是挺好吗？”“ 什么挺好啊？你看他眼睛都抠了。”关山林不以为然地说：“ 呵，年轻人呐，到这个年龄，谁没点心思啊？说不定啊，想找对象了。”“ 我看不像。”“ 嗯？那你看像什么？”“ 是不是叫他出去玩玩？老在家里关着，活蹦乱跳的人也得给关病了。” 这个想法关山林倒是不反对。于是关山林就叫少月没事的时候出门去逛逛，北京那么大，好玩的地方多的是，要不买东西花不了多少钱。如果逛不出什么兴致，找他的老乡玩玩也行。少月出去了，但是不到一顿饭功夫又样样的回来了。关山林问他：“ 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哦，没什么光头，街上人倒是很多，谁也不认识谁，都不如过去打仗。战友就不说了，就是敌人也是一个对头关系。” 关山林拿他没办法，毕竟不能把他关在门外呀，只好认他了。关山林心里有些纳闷，他想这个人原先是最爱热闹的，过去在东北的时候，部队打下一个鸡蛋大的小集镇，他都要在腰带那么长的街上挺着胸舔着肚来回走几遭，怎么进了京城反倒见不得世面了呢？关山林弄不懂，弄不懂也只能认他那个样了。于是少月最终离开关山林就成了一种必然。起因非常简单，为了一封并不太重要的公函，关山林要少月 把那份公函送到一个部门。邵月神情恍惚的，竟把公函给弄丢了。到了地方才发现，回头找的时候已经无影无踪。 关山林荣的儿子被烫个半死，却容不得拿工作开玩笑，因此他大发雷霆，把邵月狠狠地给 K 了一顿，还命令他写一份思想检查。 邵月站在关山林面前，低着头一声不吭，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只是有点绝望的蜡黄。离去的时候还规规矩矩地朝关山林敬了个礼，关山林也没有理他。 第二天，邵月把检查交了上来，不是一份儿，而是两份儿，字写得歪歪扭扭，但看得出来是下了功夫的。关山林看完检查，觉得认识还算深刻，只是错别字太多。再看另一份儿，却是一份请调报告。关山林有一阵子没有回过神来，看完以后又看了一遍，然后把两份报告都放在一边，拿帽子把报告压住。邵月要求调回原部队去，原部队已改为109师，正准备赴朝作战。师里同意邵月调回去，还当他的连长。邵月在请调报告中写了这些，但没说理由。关山林想了两天，在这两天里，邵月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是床头已方方正正地摆着一个打好的背包。两个人见了也不提这件事儿，像是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第三天早上，关山林上班之前把邵月叫到他的房间，眼圈乌黑的把那份报告递给邵月。邵月先是没有接，后来接了，看那份报告已被揉过好几遍，皱皱巴巴的。在报告的上方有五个艰涩的字：同意关山林。邵月拿着报告呆了一会儿，半晌才说：谢谢首长。说完低着头走出了屋。邵月走的头一天，关山林打电话叫乌云请假回家。关山林让乌云上街买酒买菜，乌云买了血肠烧鹅，这都是平时不容易吃到的菜。关山林还叫乌云买了几个臭鸭蛋，这是邵月最喜欢吃的东西。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围着桌子坐着，谁都不说话。喝酒的时候，其实别人谁也没喝，就是关山林一个人喝。乌云不会喝，邵月不喝。邵月拿着筷子头蘸着酒在桌子上写字，菜也没有动。关山林一杯接一杯喝着二锅头，喝完了一瓶又开一瓶。乌云有些害怕，没见他这么发狠的喝过，就去抢酒瓶子，哪里有抢得动呢，让关山林一下子就退开了。关山林终于大醉，吐得一地都是。乌云和邵月把关山林弄到床上躺好，盖上被子，又拿拖布把一地的污物收拾了。乌云知道结婚三年他这是头一回醉。邵月站在那里说：嫂子，你到外屋去睡吧， 我来守着他。乌云的心咯噔一下，他心想少月一直叫自己小乌，这还是头一回叫嫂子。乌云心里发色，知道今天晚上应该这样，把关山林交给少月。乌云没说什么，到外屋睡去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后半夜爬起来，披上外衣，走进里屋，见少月还坐在那里，坐得笔直，一动不动。第二天，少月背着小包离开了北京。关山林没有去送他，是乌云去车站送的。火车开动的时候，乌云的眼圈红了，他追着车喊：“小少，来信呐！”少月的头一直背着，不看在站台上奔跑的乌云。后来他站起身来，把车窗给关上了。火车越来越快，风吹得人眼睛发涩。少月回到部队之后，随着部队去了朝鲜，从此再没有和关山林联系过，一封信都没有。几年之后，志愿军凯旋归国，关山林托人到处打听，都没有打听到，因为109师一到朝鲜，建制就被打散了，人分到各个部队。关山林从此再没有提过这件事儿。倒是乌云放不下，直到60年代初，他还在少月家乡的报纸上登过寻人启事，最终也没有消息。有关少月下落的传闻倒是有两个，一是说他在朝鲜战死了。釜山战役的时候，少月所在的那个师被包围了，打了几天几夜冲不出来，后来上级下命令让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少月那个时候已经是营长了，少月那个营打得很惨，伤亡过半，少月自己也负了伤。少月接到命令之后，把步话机踢进了山沟，美军上来的时候，战士们都一脸蜡黄地坐在阵地上，好多战士都哭了。少月突然抱起一个炸药包，拉了导火索朝敌群扑了过去。少月边跑边喊：“美国佬，我跟你拼了！”全营的士兵都含着泪听到了少月的喊声，并看到了他们的营长和一群美军士兵被一团骤亮的火光拖上了天空。另一种说法是少月并没有死，还活着。有人在河北某地看见过少月，他拄着双拐，下半身空荡荡的，衣衫褴褛，面如呆鸡，坐在一个满是驴屎马粪的集市上，卖1.5一个的红薯饼。红薯饼放了很久了，都长了毛，上面附着一层被风刮来的粪草。这两种传说都是乌云打听来的。乌云终于还是忍住，没有把这两种传说告诉关山林。虽然关山林不提少月的事，但他一直抱着一种希望。乌云坚决地相信这点儿， 乌云不想让关山林的希望破灭。邵月的离去使关山林的家里发生了分裂。邵月走后，关山林开始显出烦躁，日后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乌云原先以为那是因为邵月离去的原因，后来发现并不是，关山林的烦躁是因为生活的太平静了。他在总参的工作是一种指导性的工作，一种战略性的工作。大机关的高贵气派和气质仪式很浓重，同时还有一种权威感和神秘感。但这些与关山林喜欢和习惯了的那种方式不一样。关山林热衷于做一些带有刺激性的具体工作，他喜欢冒险，喜欢激烈，喜欢征服，喜欢把自己置身于困境和危险之中。乌云有时候觉得这个阳气逼人的男人使人太紧张，他总是不满意自己，有时候他还不经意地表现出嗜血的一面。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关山林要求入朝作战，这个要求没被批准。以后关山林就开始不厌其烦地找理由离开总参那幢土红色森严壁垒的办公大楼。关山林最终还是得逞了，他被调往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虽然人依然在总参管辖之内，但离实际工作近了一步。乌云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丈夫太远，但当他无法阻止他的时候，他总可以迎合他吧。乌云请调的理由十分充分，但要等组织上协调和联系，这一次没有调成。因为等乌云把一切联系搞好的时候，关山林又不满意他在东北的那个工作，他再度请调，要么去西藏，要么去福建，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接触到战争。最后他被调往福建，乌云为调动工作又开始新的一轮联系，仍然是通过组织，这耗费了他相当长的时间。眼看着办得差不多了，乌云都开始收拾东西了，关山林又从福建调到广州，再调到沈阳。这两次调动不是因为关山林，是组织上的安排。连续几次折腾，乌云绝望了，他疲惫不堪，心灰意懒。当一只四处觅食的恶豹在森林里窜来窜去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接近它呢？乌云索性放弃了调往关山林身边工作的奢望，他有自己的工作，而且热爱他，他总不能因为想调到丈夫身边而荒芜了自己的职业吧。再说没有什么比一天到晚翻弄地图和计算两地间距离更让人痛苦的了。没有希望了，倒落得干净，落得心如止水。不管你是只什么样的豹子，你总有歇下来的一天吧。乌云就是这么想的，他这么想了，真的就心安理得了。这时候乌云才22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这种精力充沛使他的热情和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入了党，当上了团支部书记，业务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北京确实是个好地方，这里远离战争，远离流血和死亡。再说不光有北京，还有小东西呢。乌云的工作和生活 在这段时间倒是最为充实的。 乌云以为这种日子还会延续下去，他并不奢望那只恶豹会很快吃饱。 但是人已经放弃了的东西，有时候反倒会自动找上门来。 有一天，乌云下了夜班，当他十分疲倦地回到寝室的时候，看见一个满脸灰尘的军人站在寝室门口。在晨曦之中，那个军人不断地打着哈欠。 那个军人对乌云说：“我们校长让我来接你。” 乌云有些手足无措，主要是没有思想准备。 不过新上任的河北空军干部学校校长关山林，即便是突然想起乌云，并派人来接乌云去团聚，这件事总是让乌云激动的。 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对军人说：“你能不能在门口等一会儿？” 乌云把门掩上一半，自己在床上呆呆地坐了很久。 他听到那个军人在门外踱来踱去的脚步声越来越拘谨，后来停了下来。 乌云突然发现，他是那么渴望到关山林的身边去，渴望他身上的那股让他眩晕的气味。他把这个念头深深地埋在工作之后，只不过是害怕再一次的失望罢了。 现在关山林想起他来了，他需要他了，他需要他到他身边去，他为此专门派人来接他。 乌云不会再有什么失望了，调动的手续办得十分快捷，东西不过是两个旅行包，三岁的小东西倒是有些沉手。 乌云告诉他立刻要去见爸爸了，小东西就咯咯地笑着。 这时候乌云已经是医院的业务骨干，医院不太愿意放他走，至少不太愿意马上放他走，但是这无济于事。关山林的行动果断快捷，具有权威性，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从来不会拖泥带水，凡是他想要的东西他一定要得到。乌云的调动就是一个事实。 乌云的怀里抱着儿子关路阳登上了北去的火车，这是1952年的事。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关山林和乌云的再次团聚，使这个家庭又有了一段令人回忆的时光。关山林在河北空军干部学校任校长，这个学校为中国刚成立的空军培养最早的正规飞行员。乌云调去之后，在学校的卫生所工作，做司药，也兼做护士。卫生所不比大医院，条件简陋，一共只有六个医生护士，所以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饱和。乌云很喜欢这个新的工作。这里的病人都是学校的学员，他们年轻、英俊、有知识、朝气蓬勃，对人彬彬有礼。有的学员来看病拿药，进门时和出门时总要对乌云正正规规地敬个礼，弄得乌云忍俊不禁。总之，跟这些小伙子们相处十分愉快。关山林的工作很忙，乌云很难见他一面。学校也是军营，所以有规定，军官和家属平时不住在一起。军官有军官宿舍，家属有家属宿舍，两头分住着，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才能在一块儿。学校里带家属的军官有几十个，但是孩子不多，没有托儿所。儿子陆阳跟着乌云，组织上给他请了一个阿姨。乌云的快乐是因为又回到了关山林身边，就算一个星期两个人只能见一面，但是他已经很满足了。有时候关山林在星期天里带着乌云和陆阳去逛街，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待在家里，关山林看文件，或者拿一本教材，翻到画有飞机的图片给陆阳看。父子俩做一阵莫名其妙的交谈。乌云则洗衣服，再做几样可能弄到手的小菜，三个人和和美美地吃上一顿。乌云发现关山林这段时间情绪很好，性格开朗而豁达，脾气随和，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一次，关山林居然瞒过岗哨，把乌云带进了训练场。他拽着乌云的手，像猫一样的溜过铁丝网，对哨兵的茫然无知洋洋得意，像个孩子似的。好运并不仅仅是这些，对乌云来说，生活就像一眼被突然掘开的泉水，清冽的甘甜一汪汪的全从泉眼里涌了出来。乌云知道他会在这里见到分别两年的丈夫，他就是冲这个来的。他没有想到他还会在这里见到另外一个人，一个分别了四年的朋友。乌云上班的头一天，拿着调令去找卫生所所长报到，所长正坐在那儿跟一个医生谈话。所长严厉地批评那个医生不该对病人发火，那个医生背对着乌云，乌云看不清他的脸，但一刹那间他闻到了一种熟悉的糖葫芦和榛子的甜味儿。白淑芬也一眼就认出了乌云，两个人都惊喜地叫了起来。 白淑芬越过两只凳子扑向乌云，把凳子踢得东倒西歪。那个挨批评的医生不明白出了什么事，眼里的所长怎么会突然间变得失态起来，甚至搂着那个新来的美丽女人又蹦又跳。后来那个医生发现这屋里没有人在注意他的存在了，他决定还是走掉为好。白淑芬和乌云两个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俩还笑个不停。下午有一次出诊，白淑芬回来以后坚决要乌云到他宿舍里去说一晚上的话。那天晚上太短暂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说够，要说的和想说的十分之一也没有说完。白淑芬握着乌云的手，羡慕地看着乌云的脸，她说，你长得还是这么漂亮，你比过去更漂亮了。白淑芬自己倒是比过去白了，只是有了多余的胖，这样就使她更像一个慈爱祥和的大姐。白淑芬告诉乌云说她结婚了，丈夫也是这个空军干部学校里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学员大队的大队长。后来乌云见到了白淑芬的丈夫，那个大队长瘦瘦的，沉默寡言，有些萎靡不振的样子。当白淑芬知道乌云的丈夫就是关校长的时候，白淑芬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她不无嫉妒的先是勒了乌云一拳，说，好妹妹，你是怎么把他弄到手的？告诉你啊，他可是咱们空军干部学校的第一英雄，空军干校的所有女人都眼热着呢，包括我。乌云被白淑芬的伶牙俐齿逗得直乐，乐得眼泪都出来了。两个人疯过一阵儿，又坐下来说了好多悄悄话。白淑芬告诉乌云，当年他去了前线，在前线跟德米分了手，打下张家口之后，他负责送一批伤员北返，其中有一个腿部负了贯通伤的营长，这个营长整天愁眉苦脸，不爱讲话。白淑芬这个人热情，就有事儿没事儿的跟他说话，三说两说，两个人就好上了。有一天，那个营长还突然亲了他的嘴一下，白淑芬像受了欺辱似的大哭了一场，并发誓要向组织上汇报。白淑芬当然没有汇报，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白淑芬再没有离开过河北。51年成立空军干部学校的时候，他们夫妻俩一同调来，她的丈夫当学员大队大队长。白淑芬有文化，打过仗，就到卫生所当所长。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他们两个人又都说到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白淑芬没有孩子，至少目前还没有。白淑芬有些惆怅地说，哎呀，谁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俩一个炕头，睡了3年了，你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是白淑芬第一次显出了她有心思，但是她很快的又恢复了开朗的样子。她说，嗨，管他呢，反正现在还年轻，日子还长，也说不定明天就能给他怀上。乌云说起儿子陆阳时，怎么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喜悦，白淑芬也跟着喜悦，但是有一会儿，白淑芬的话变得很少。乌云没有心眼儿，半天才悟过来，于是把话题改变了。白淑芬后来说，哎，我的那口子啊，人还不错，打仗的时候立过好几次功，也知道体贴我， 就是有一点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哪像你那口子啊。全校干部战士训话的时候，他往台上一站，铁塔似的渗人，说话不带使喇叭的，那个大嗓门一喊，震得人头发发麻，不用听声看他一眼，身子都酥了。白淑芬说着还跳下床来，学着关山林的样子，他把手插在腰里挺着胸，他那副认真的样，豆豆不云又扑哧一声笑了，他笑得很自豪。乌云告诉白淑芬，我们结婚已经四年多了，结婚的时候我还在药科专门学校读书，就是请假回部队那次跟他结婚的，因为不好意思所以瞒着没对你们说。他这个人很好，直率勇敢，心眼好，忠诚革命，也许他岁数大了点儿，性子急了点儿，而且我们老是分离，我还没有习惯怎么照料一个比我大18岁的丈夫。听了这话，白淑芬不以为然地说，岁数大点怕什么，岁数大点的男人知道疼媳妇儿，你说他是不是很疼你啊？那倒是。乌云这时候想起和关山林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脸颊上不觉得浮起了两朵红云。白淑芬看到这些哈哈的笑了，哈哈，你瞧我说对了吧。乌云承认白淑芬说的对，而且他发现跟别人说起关山林的时候，自己突然有很多的话。那天晚上他们还说了一些别的，说到了德米，对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们都表现出了怀念之情。据说德米回内蒙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天亮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劲头依然十足，兴奋不减。乌云跳下床，赤着脚跑去推开窗户，让清新的空气灌进屋来。他回过头来对白淑芬说，咱们今天晚上再聊一宿怎么样？白淑芬奇怪的一条短而粗的眉毛说，那当然了，难道咱们还能干别的？乌云在空军干部学校最初的日子是快乐而充实的。不久，乌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是回到关山林身边两个月之后的事。这次的妊娠反应比怀陆阳时更厉害，有几次他差点把整个苦胆都吐了出来。关山林知道乌云怀孕的事，欣喜不已。关山林说，你别露窝在床上，起来跑跑，你把身体养棒了，儿子才能活蹦乱跳。关山林坚持认为乌云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他问乌云想吃酸的想吃辣的，乌云想了想说，都不想，没胃口。关山林不耐烦地说，给个杏儿，你吃不吃？山楂呢？酸梅呢？乌云喜欢吃水果，就说，想吃。关山林并不是真要给乌云水果吃，这几样水果军营里没处寻找。关山林听完这话乐得一拍巴掌说， 嘿嘿，这不我说是儿子吧，我说中了吧，酸儿辣女嘛，我关山林生就生儿子，闺女我生不出来。 乌云希望犹存地问，那些果子呢？ 什么果子？ 你说的杏儿、山楂、酸梅， 什么都行。 嚯，你还真要啊？ 怎么是我要啊？是你自己说出来的吗？ 嗯，我说过吗？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他这么说着，还真的把这事儿给记下了。后来弄来了一筐地瓜，往乌云面前一放，说：“ 怎么样，够你吃到把孩子生下来了吧？” 乌云失望地说：“ 这算什么果子？” 哎，果子不是果子，水分一样足，我尝过的，还真有点酸劲儿呢。 对乌云怀孕最关心的是白淑芬。白淑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告诉乌云要吃些什么调胃口，要忌些什么口，还帮乌云做小衣裳。卫生所里的一个老医生笑着对白淑芬说：“ 白所长啊，人家小乌是生过孩子的，人家有经验，你又没生过，你怎么知道养孩子的事儿啊？” 白淑芬白了那个老医生一眼：“ 去去去，女同志天生就会生孩子，这还用得着谁来教啊？不像你们男同志只会种瓜，瓜长瓜落的事儿一点都不懂。” 乌云觉得白淑芬那话说得太露骨，用手偷偷的去拽白淑芬。白淑芬也不知道害臊，羡慕的对乌云说：“ 哎呀，你看你多福气呀、啊，大的刚三岁，肚子里又揣上一个，哪像我那个老莫呀，哼，荒倒是开过不老少，种子一粒不生，让人干着急。” 弄得乌云一脸通红，当时只知道臊了。过后细细一想，才觉得白淑芬那话前半茬和后半茬不搭界，说的怎么不是一样的事儿？乌云怀着孩子，依然当他的私药和护士。那时候也不兴有什么照顾，是女人都怀孩子，也不讲什么预产期，什么时候肚子疼了，就把手中的工作交代一下，舔着肚子自己往产房里去，生下孩子再托人给丈夫捎个信儿，说大人孩子一并平安，孩子是男孩是女孩，不惊不乍，天经地义。乌云虽说是校长的妻子，和别的女同志并没有两样，一切为工作第一。好在妊娠反应很快就过去了，乌云也开始有了胃口。后勤和学员伙食标准不同，那点口粮标准不够乌云吃的，乌云每顿饭都是把碗舔得光光的，能照见人影，让人看着心里过意不去。卫生所一个老医生就对乌云说：“你不同别人，你现在是两个人吃饭，你就不知道找关校长说说，要他给你补几斤粮食。”乌云确实觉得饿得慌，有时候肚子里饿，饿得眼睛都冒金星。乌云就对关山林说了，关山林说：“ 那怎么行啊，口粮标准是组织上定的，不是我定的，我一校之长，我不能为了自己的老婆犯纪律啊。”“ 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孩子，是他要吃。”“ 他要吃是你的事，我管不了，我管的是空军干部学校这一档子事儿。” 关山林这里分明是没有通融的，乌云也知道指望丈夫不行，只能自己想办法。当时乌云有一副玉镯子，是结婚的时候大哥巴腿送给他的，他托人把那副玉镯子卖了，换了点钱，然后到学校附近的老百姓家里买了些土豆， 饿了的时候就烤几个吃。这个办法果然管用，土豆惊饿又催人，乌云的肚子飞快地挺了起来，才六个月就像要临盆似的。关山林吃惊地说， 你是怎么养的呀？才一个星期不见，就发面馒头似的挺起来了。 乌云忧心忡忡地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别是双胞胎吧？关山林一听这话，喜得合不上嘴，他说， 哎，双胞胎好啊，你要真给我生个双胞胎，我弄一条狗腿来给你发奶。 老大陆阳因为寄托给人代没吃上乌云的奶，为此关山林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提到了发奶的事儿。乌云没有敢告诉关山林，他肚子大是吃土豆吃的，他怕关山林知道了批评他，但是批评还是没有逃过。批评乌云的不是校长关山林，而是所长白淑芬。白淑芬有一次找乌云谈话，板着脸对乌云说，你不能再在所里烤土豆吃了啊，大家都在工作，你烤土豆影响不好。乌云说，那我以后躲着烤还不行吗？白淑芬坚决地说，不行，躲着烤也不行，你一身土豆味儿，大伙都能闻到，瞒得过谁呀？乌云本来想说他饿，他真的很饿，但是最终他还是没说。白淑芬说的是对的，谁不是一副肉做的肠子，谁没有个渴的饿的时候呢？你一个人吃烤土豆，吃得一嘴乌黑，一边给人看病一边打土豆嗝，当然影响不好。于是乌云就不再烤土豆吃了，那些买来的土豆堆在床下，乌云只有上下班时偶尔馋馋地看上他们一眼。直到有一天，乌云发现他们突然都长出了黄绿色的芽包来，他们还放在那里。乌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关山林出事了。关山林出事的时候，乌云并不知道。有一天，关山林的通讯员忽然来卫生所里找乌云，说首长要几件换洗的衣裳。乌云问，要换洗衣服干什么？他星期六回家来换不就行了吗？他以往一直是这样的。通讯员吞吞吐吐，一会儿说首长要去北京开会，一会儿又说首长暂时不能回家。乌云被弄得神秘兮兮的，属于组织上的事又不好打听，只能回家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让通讯员带走了。那个星期六，关山林没有回来。乌云感到不对劲儿，往校长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人也是吞吞吐吐的。乌云就觉得事情不大妙。后来，乌云才知道关山林出了什么事。关山林是被作为贪污分子隔离审查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